眼睛眯成了缝，眼缝里却闪着骇人的寒光。麦克斯王满怀警惕地问，这位大老板是谁？ 这个就需要从头说起。 戴维拿出要长篇大论的架势。 李先生是远江银行安保部门的总监。6个月前，李先生批准一家深圳公司为银行安装网络安全系统。 就在大约3个月前， 中马警方联合行动，破获了一个电信诈骗集团。警方发现，诈骗集团盗取了远江银行大量的客户信息。 有证据显示， 客户信息是通过深圳公司泄露的。就在这个时候，深圳公司的总经理跑路了。 警方发现，深圳公司资质不全，跑路的总经理更是劣迹斑斑。 有人就问了，远江银行当初是怎么做的尽职调查？ 为什么轻易就把至关重要的安保项目交给不合格的服务提供商？负责这个项目的银行领导，也就是李卫东先生，会不会和那家深圳公司的负责人或者股东之间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些当然这是猜测。 不过李卫东好像很紧张，不知是不是想要逃跑，李卫东先生急急忙忙地赶到了香港。可是一下飞机，立刻就有人想要谋杀他。你们看，谁会想要谋杀李卫东？ 戴维突然转向了辉姐。我听说，李先生临走前曾经交给你一样东西。 辉姐点了点头。 什么东西？ 一块手机里的电路主板。 谁手机里的？ 王总手机里的。辉姐一五一十地叙述起曾经发生的事情来。李卫东临走的前一天下午，他到国贸来拿了王总的手机，拆下了主板，然后他来见我，偷偷地塞进我大衣口袋里的。 你是怎么知道那是手机主板呢？ 我去中关村找人看了。 手机主板里发现什么了？ 发现了一份王冠集团的董事会决议，决定卖掉深圳安心公司。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家给远江集团开发安保系统的公司。 哈哈哈哈哈。所以 Max 啊，不，王总的手机主板里有证据证明深圳安心公司其实是王冠集团的子公司。 出了事自然要急着把子公司卖掉，对不对？ 戴维把目光对准了 Max 王。可是李卫东先生为什么要偷王总的手机呢？ 会不会是知道自己处境危险，想拿着证据逃走？ 可偏巧到了香港就有人要谋杀他，是不是除掉了李卫东就等于把人证物证都消除了呢？ 戴维死死地盯着 Max 王。 麦克斯王剑拔弩张，如临大敌，你到底什么意思？ 戴维微微一笑，慢条斯理地说， 我一直非常好奇，如果李卫东并没有把那块手机主板留给姚女士，而是把她带到了香港，而且李卫东真的在机场被谋杀了，那么警察会不会从尸体上找到那块手机主板？戴维的目光终于离开了麦克斯王，又巡视了一圈，自问自答，我猜一定会的，这么重要的证据，李先生一定会藏得很小心，劫杀李先生的人一时着急找不到也很有可能。毕竟即便能在香港呼风唤雨，在机场里杀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David 向寇少龙点头致意，寇少龙斜斜地瞥了他一眼，董秘书不知何时回来了，正在他耳边窃窃私语，然后一切就非常明显了。警察从尸体上找到手机主板，不但能够证明王冠就是深圳公司幕后的大股东，还能证明王总跟李先生的关系不一般，也许很想让李先生永远沉默。但是戴维话锋一转，把目光再度投向麦克斯王，这样一来对谁最有好处呢？肯定不是王冠。顶上行贿、欺诈、谋杀这些罪名能有什么好处呢？即便法院认定这些指控证据不全，但仅凭新闻报道就足以让王冠损失不少的商业利益。对了，王冠最近不是买了很多费肯公司的股票，并因此进入费肯全球董事会了吗？这样一来，恐怕就要被赶出董事会吧。David 朝 Max 王眨眨眼睛，再次把目光投向其他几个人。所以到底对谁最有好处呢？让我来猜猜，会不会是远江银行的行长牛长江先生呢？抱歉抱歉，忘了说了，李先生是牛行长的女婿，李先生做的一些事情会不会是牛行长让他做的？戴维说到这儿，把目光投向辉姐，辉姐立刻点头，那还用说？如果李卫东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香港，也就没办法说出谁是幕后指使者了，更没有办法说出他或者他的幕后指使者到底是和王冠还是和别人在暗中勾结了。戴维又款款地看了寇少龙一眼，就像两个人之间带着某种约定似的，那时候就只剩下那块手机主板，至少能证明李卫东跟谁有过瓜葛，所以手机主板真是 好重要。可是手机主板到底在哪儿呢？就只有这位姚女士知道。你们说，姚女士是不是很值钱呢？董秘书冷笑道：“你费了这么多事，无非就是为了钱吧？你为何不告诉大家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董先生，您刚才是在抠张小斌先生吧？戴维用手做了个打电话的姿势，手机真是伟大的发明，不但让我们能够随时交谈，还能够帮助我们传达不好意思亲自说出口的话，比如发个短信。戴维的话提醒了辉姐，哎，手机刚才震动了一下。辉姐悄悄地掏出手机，果然有一条微信是朱迪发来的，并不长，只有三句话，辉姐却一下子愣住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董秘书不依不饶道：“你在故意改变话题，你是不是不敢告诉大家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董先生，您这是明知故问了。那我就坦白了，我是私人侦探，人见人厌的那种。不过牛行长和张小斌似乎没那么讨厌我，因此找到我，让我帮助他们两个小忙。第一，设法从姚女士那里打听出手机主板的下落。第二，到这里来查看寇先生和王总到底有什么打算。张小斌先生担心寇王两家突然联姻会不会影响牛行长和 戴维。说到这儿故意顿了顿，又看了寇少龙一眼。和某位大老板之间的约定。不过张小斌先生并没有告诉我更多的内情，倒是这位姚女士比张小斌慷慨大方得多，把她所知道的很多事情都告诉了我。只不过姚女士还是不肯告诉我那块手机主板在哪儿，是吧，姚女士？戴维等待着辉姐附和，可是这次辉姐毫无反应，一双眼睛紧盯着自己的手机发呆。手机上的那条短信让辉姐猛地想起前天深夜在麦克斯王的公寓门前，麦克斯王睡眼惺忪地来开门的场景。有些细节辉姐为何当时没在意呢？戴维提高了声音又重问了一遍，是吧，姚女士？辉姐这才如梦初醒，懵懂地看着戴维。戴维耸了耸肩，放弃了辉姐，索然无味地转向大家。总之我想说的是，鉴于这件事的内幕如此有趣，张小斌先生付给我的那一点佣金实在是太少了。寇少龙鄙夷地哼了一声， 用雪茄堵住自己的嘴巴。董秘书说，那你应该去找张小斌，到这里来做什么呀？张小斌的事，也就是牛行长的事，牛行长的事不就是寇总的事吗？戴维嬉皮笑脸地回答。胡说！董秘书怒道，寇总和你说的那个什么行长有什么关系？麦克斯王横空插了一句，斜眼看着寇少龙。真的没关系？寇少龙从嘴里拔出血茄，骂出一大团烟气。屌！Max 不得无礼。王泰斥责儿子，生怕他跟寇少龙真的吵起来。寇总，王总，不要发脾气，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David 像是在打圆场，又像是本来就有话没说完。反正总归有一位香港的大老板跟牛行长有关系，至少是跟李卫东有关系，不然也不会有人到机场去劫杀李卫东。而且前几天李卫东在迪士尼刚一露面，就被某位大老板请走了。戴维再度把目光停留在寇少龙脸上，寇少龙哼了一声，扭脸不看他。董秘书连忙开口，你不要血口喷人，李卫东在哪儿我们可不知道。啊，是吗？戴维突然转向郝依依，要不我们问问这位郝小姐，李卫东被谁请去了？郝依依沉默不语，低垂着目光，就像这间屋子里发生的一切都与她无关一样。郝小姐，你不会不记得了吧？如果你没有帮忙，那位大老板大概也不知道李卫东先生在迪士尼。辉姐仿佛被人迎头一拳，愕然举目去看郝依依，郝依依也正在看着她呢，但迅速把目光移开了。辉姐全明白了，老李被寇少龙抓走，原来是拜郝依依所赐。除了戴维，就只有郝依依知道他们俩在迪士尼。想到这儿，辉姐心头火起，恨不得上前扇他一巴掌。戴维阴阳怪气地说：“看看，看看，郝小姐，不好意思说呢，是不想出卖老板吧？可是郝小姐到底是为谁服务呢？”戴维把目光投向 Max 王，冷嘲热讽道：“郝小姐不是和王总也关系不错吗？怎么坐在寇总身边去了呢？” Max 王瞬间被激怒了，满腹怨气道：“啊，我可没那么幸运，郝小姐本来就是他们的人。”哎 ，Max， 什么你的人我的人呢？是你岳父的人，不也就是你的人吗？王太神情紧张地打圆场。Max 王低声地骂了一句：“蠢货！”寇少龙恶狠狠地回应了一句：“屌你老母！”麦克斯王一跃而起，